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方志恒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刘小丽。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咁好啦，唉，就我哋讲下一个更加闷嘅话题，即係挑战下大家嘅耐性先，真係。咁就係讲呢个工作，呢、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。咁呢就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呢，即係我或者即係原本我想同阿教授讲，今日都讲少少，但係就冇乜点样去详细去讲啦。咁就其实呢我哋主要就係想讲佢关于个嗰个叫做係房屋，即係呢个房地产长效机制嘅问题。咁呢个房地产长效机制呢，其中有一个我哋比较陌生嘅一个 term 呢，就叫做係因为叫做係呢一个叫做係购置并举，或者叫购置平权。唔係購置平權，咁其實係講咩呢？其實就係話，其實本身購置平權呢件事呢，其實就係源於呢一個廣州嘅。咁就嗱，你我呢見到即係北京就喺度驅逐呢個低端人口嘛。 係係係。 點解要驅逐低端人口呢？其實同呢個購置平權呢，其實係可能係係做緊同一件事。咁啊，今次嘅呢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咧，其實亦都講就係話，亦都重申翻呢一個啊，蔡奇係冇做錯到嘅。咁啊，主要就係、是、講翻呢個京津冀咧，其實係完善係幫助呢個北京同埋呢個通州就完善呢、這個首都功能啦，係、嘛？將一啲非首都功能嘅人口咧，就要排除出海。即係咁，其實咧， 即係廣州低端人口就冇錯， 個政策係一樣。 係係。 咁啊，所以之前你見到蔡奇啊走出嚟講啊，就係話啊，我哋咧，我哋其實係都仲需要一啲叫外來人口嘅，係嘛？我哋咧係要即係、就是、要人性化，係嘛？我哋係亦都会帮你搵工作，係咪讲呢啲咁嘅嘢，其实嗰啲就全部都系门面说话啦。咁当然呢系大话啦，其实系。咁就咁但系购置平权系啲咩嚟嘅呢？咁其实主要系呢几年前就喺呢个广州。咁广州其实亦都系好多外来人口㗎嘛。係咪咁即系租唔系呢个系啦，租購置平權，咁你好多外來人口㗎嘛。咁好多外來人口呢，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可能喺廣州就長住啦，亦都係佢自己又可能即係去叫做做生意啦，係咪？咁其實佢哋嗰啲即係人口係長居喺度。咁但係問題係啦，租屋佢哋主要係租屋，買唔起廣州嘅樓，但係租屋咁佢亦都係即係係呢一個廣州其實融入咗其實成個廣州嗰、那個經濟一部分。但係只不過佢哋係買唔起樓咁解。咁因為其實呢就大陸一北上廣嘅城市呢，其實就當然其實嗰、那個即係置業嗰個壓力係好大啦，係咪咁係好難啦，係咪咁但係呢就嗰啲人咁你要即係你如果喺嗰度生仔啊，或者係要謀取其他福利啊，其實係好困難。因為你冇當地嗰、那個户口問題嘛，係咪咁如果冇當地户口嘅話，喂咁你點搞啊？咁其實嗰、那個生活成本好貴喎，你留唔住人才喎，其實係。係嘛？咁你嗰個好難搞喎。咁所以點樣搞呢？咁起碼就喺教育上面啦，教育就比較可能易搞啲啦。嗰、那個就係、是，咁嗰個就係、是、原本就係話啦，啊，即係咁可唔可以俾呢一班咧有能力喺廣州長居嘅一啲市民咧，俾佢哋嘅子女係有一個教育福利咧？咁樣樣，咁